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山区呢有零星小雨，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呢29度，最好相对湿度呢4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8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总的来看，那白天的天气呢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花粉偏高，请大家注意防护。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本周末啊，也就是9月15号呢，我们会有一次这个探店活动。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还是特地的请来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这个北京电视台，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邀装修方面的这个专家宋军老师呢，跟大家一起来讲讲我们这次活动上的事儿，包括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宋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你好。 哎，今天这个宋老师又来了啊，这大家非常的喜欢。 谢谢。 从这个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就陆续问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问题，就等着您来解答呢啊。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周末呢的9月15号这个探店的活动呢，应该算是我们十一之前吧。 十一之前。 就是、比较全面的，另外一个算是十一之前最后一次。 对 对, 对。 啊，这样一个探店的一个公益的这样一个装修的一个讲堂，包括是一个教大家手把手这个认祖材的这样一个活动。跟大家说一下，那这次我们会带大家走进这个家居馆啊，深度的去了解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材家具软装啊等一些品类。然后刚才也说了，我们会请这个宋军老师啊现场的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选择这个家装材料，去辨别一下这种优劣。那在会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家装课堂啊，现场和大家呢这个畅所欲言啊，也比如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一对一的让这个宋老师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活动的时间跟大家再说 说一下，是9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的9点半，我们会在地铁的6号线啊草房站的一个东南的 C 口啊，9点半我们来集合。大家出了地铁之后呢，会看到有没有一个这个大巴车，上面会贴着我们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当然今天呢也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啊，就是说我们想开车去怎么样，建议大家开车去没有问题。那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是要跟我们的这个编辑或者是跟我来说一下您到底坐不坐我们的大巴车，对吧，这样给大家留座位。另外一个，如果您不坐的话，也要到我们的草房站去集合。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我们这次人比较多，如果你大家都到这个建南城那边去集合的话，怕大家有时候会找不到，比较乱啊，所以我们可以都到这个草房那个地铁那块去集合。集合之后呢，等我们大巴车开了以后，您如果开着自驾车的话，就跟着我们的车走， 对 对对，跟我们车走就好了啊。那这次的我们的品类应该是比较的全，你比如说像有卫浴呀、瓷砖呀、地板呐、木门呐、衣柜呀、涂料、电器等等哈。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尤其是90月份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去啊，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真的真的是 挺难得的。对，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这样一个留言报名，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还有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是给大家这个留座位，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午给大家管饭呐，对吧？得准备饭嘛，每人一份啊，所以这个人数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啊，85013710来进行这个电话报名啊就可以了。所以呢，这次关于活动呢，因为我们报名人数现在很多嘛。是吧？上一次我们带大家去探的时候，大家其实反馈还是很不错的，对吧？宋老师，那也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上次 有什么打算？ 对，上次呢，因为是品类没有那么全。品类没有那么全，为什么这次咱们搞一场就这样的，几乎就是涵盖了所有装修的主材，几乎就涵盖了，甚至包括小的开关和地漏，我们都包含了。因为呢，马上11了，可能各个企业又开始打折了，又开始有的对老百姓又开始有吸引力了，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越要冷静下来，告诉老百姓如何来选择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对， 所以这一次呢，整个在一栋楼里面，一共是5层的楼。我们从1层开始，甚至包括地下室，甚至包括这次我们连断桥铝、防盗门全有，家具类有定制，有纯实木家具等等等等，就这次是非常全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拿出一天的时间，从上午的9点半一直到我们就到下午啊，中午管一顿饭，这样的话我们就整个逛透了。既然这样的话，老百姓可能会很舒服的， 对 于将来买东西会很好的。 对，不管以后您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但是知识点是那个， 没错， 所以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大家，因为我们是纯公益的，不是给大家推荐品牌的， 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纯公益的，大家到一些这个店里去，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怎么选啊。 对对对。 你比如说这个门是吧？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种已经有抛开的，对吧？我们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吧？然后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比如说像地板。哈，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实木地板，还是这个强化复合，或者还是什么的哈？ 没错， 我们怎么去看它是层越多越好吗？还是说它每层之间都用的什么材料？你怎么去选择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去学。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呢，因为是。也特别感谢这个体验中心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所有的人呢就到这个里面来选择这些东西。真的希望大家如果还能报名的话，尽快报名，因为咱们真的有限。你知道， 对对对， 我就有两点，一个是这个饮食，中午的饭，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关键是车， 对， 车，因为那个车的座位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这次如果大家现在还报名的话，尽快的报名。 对对对，然后一定记好了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在我们的这项公众号上。直接把您的电话姓名几个人啊，一定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就可以来报名了。一会儿呢，大家如果对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啊，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这种互动啊。咱先解决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是前两天一直很多朋友就发了好多条啊，就想听今天您来讲啊。就是有一位这个梧桐秋雨，就是他呢是想买一个这个。床垫啊，乳胶床垫因为呢他是在北京，但是他孩子是在南京啊，就是南方嘛，上大学。所以呢就是他特别想就是买一个乳胶床垫给孩子用。但是呢就是一直就头疼，说这么老远呢，是不是只能在网上买呀？就在网上买，除了看评论看卖家之外，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另外怎么选呢？后来我就微信上，我就是公众号告诉他，我说您可以去实体店，让店家给您寄过去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怎么去选择这个乳胶床垫啊？ 乳胶床垫呢，因为现在目前来讲比较盛行，因为它是 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公分，甚至有的就在20公分，很薄的乳胶床垫。 对， 乳胶床垫呢，但是我倒觉得，如果一个全用一个，因为乳胶床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变形，它会随着你人体的这种结构，它来改变。你比如说我们人躺下以后，这种高低的这样的东西，它会来改变。但是如果要纯用一个乳胶床垫的话，我倒觉得也当然也好，用纯的也可以，但可能太软了，太过于软了。可能更多的是，如果我们里边下面有那种鬃毛的，上面我们做一个乳胶床垫，我觉得是挺好的。但乳胶床垫对孩子真的特别好，它不会是按照一个，它是完全是按照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进行改变的，而且还一个它特别的紧密度比较好。我们说海绵你再这个紧密度，它也达不到那种状态，达不到乳胶的那种状态，乳胶是能真的是形成那种状态。举个例子，你刚躺下去的时候，你认为它很硬，你感觉不到它什么，但是只要你躺下去几分钟以后，它会慢慢的往下旋，那个特别有意思，它会特别慢的往下旋，包括你的形状，马上你身体的那个结构的东西就出来了，它就形成了。乳胶真的挺好啊，另外正常情况下市场的乳胶应该是按平米算的，按米算的，一米多少钱？ 对，乳胶啊，因为之前我也是选过床垫啊，这个正好咱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当时我去选的时候呢，就是就会看，首先是你要先去这个闻一闻， 对，这是肯定的， 因为乳胶它是本身有自己乳胶的这种天然的味道的，如果您闻到说有一些这种其他的味道，或者说太奶香味了，那也不对啊，所以就是乳胶它是比较天然比较淡淡的那种味道，而且乳胶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分为好几代，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它可能做的那个什么孔啊都不太一样啊，就像这个大家呢一定要看它的产地是哪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些认证的一些标志， 没错， 对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真的高老师说的非常对，我觉得有一点什么叫买有品牌的，一定要有品牌的，因为乳胶这个东西爆的虽然说是乳胶，就是实际上说白了乳胶也有好和坏区分， 对， 乳胶这些东西都有 的， 含量不一样，含量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有一定的保证度的可能好一点。 而且刚才这个宋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您不要选择那种特别厚的，因为我在市面上看到最薄的差不多是三四厘米，然后 那就很薄， 特别特别薄，对，然后有最基本的是5厘米的比较多， 5公分有5公分的， 然后10公分的、8公分的， 对， 也还有20公分的， 有20公分的， 所以就是特别厚的那种乳胶啊，就是您就真的一躺就太软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实际上乳胶啊，它真的不适合选厚， 而且 乳胶就是要薄的，就是要一个薄，要的那种状态，你要太厚了就没有意义了。 对，所以呢，就像刚刚宋哥说，您选择那种它有一体的，就是上面可能是有5公分或者是4-5公分这样大概这样的一个乳胶，它底下呢是带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普通的那种床垫啊，就是 普通的床垫有那种鬃毛的， 对 都有， 但是它是一体，有的呢它可能也有分着的那种啊，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大概整个合起来的这个高度是有在这个8公分啊等等左右的，那这样的床垫就睡下去就会很舒服， 舒服， 而且呢它两面都可以睡啊，这样会比较的好。当然您也一定要问它是怎么压上去的。就比如这两个层是怎么压上去的？ 对， 是热压的，还是说是那种，比如说你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胶粘的啊？一定不能用胶的啊！在这给大家进行提醒。还有一个，一定要去实体店亲自去试， 亲自试。现在有很多的店里面，你就可以躺下，他让你躺，就乳胶就搁上，你躺在床上，你尝试一下， 对， 你能感觉到那种状态很奇妙的，就是一个很平整的东西，慢慢就旋下去了，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对，然后就是闻一闻，然后试一试，觉得好了，让厂家给您寄到那个南方去， 而且一定要看它的横切面，有的时候卖乳胶床垫的有横切面的，仔细检查一下。 对，不要在网上买，真的，家居的东西不建议在 网 上买。 对。 然后东安北京问说，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还是不要买乳胶垫吧。 那我觉得不对吧，因为小孩的 时候，其实我觉得 乳胶对倒适合于用乳胶垫，一般 的 给孩子不要厚的。 对， 关键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咱们的很多业主都是害怕了。抱着，其实乳胶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乳胶枕，为什么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盛行那种乳胶枕，可能但是呢就因为是这个原因弄得大家就不行了，就害怕了。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问哈，那今天正好宋老师也在，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另外 外想报名我们15号这个探店的这个活动的话，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因为我们车有限， 是是是， 然后饭倒无所谓了，给大家准备就好了，提前准备啊、嗯！大家记好了我们的电话85013710，另外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进行报名，把您的电话姓名还有几个人告诉我们，因为这次真的都是纯公益的，我们能请到宋老师去其实很不容易啊，因为宋哥这边也是确实非常的忙，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一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已经排了好多队，然后等着宋老师去家里去给大家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等等。所以呢，这次能专门请出一天的时间让宋哥去，确确实实给大家的实把实的教一教，把这个宋老师的这个知识掏一掏。 你想一下，大概有18个，我们从早上起来，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每一家的走，我走下来，我估计得傍晚了。 确实是，而且每一家还得给大家讲， 对，给大家讲 那怎么去选。怎么去挑， 是这样、 啊、去的时候大家没事带着点相机啊，然后带着点东西拍一拍。好吧，那我们言归正传哈，继续来说我们今儿的话题。之前呢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就装修陪同计划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家其实我们看了、看了之后呢，然后宋哥也是总结了一些大家可能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通病吧。我们在这儿呢也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然后中间大家听到了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宋哥您不说说吧，之前看到这些陪同计划的时候有些什么？ 装修陪同计划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了，真的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相信我们，而且我们去了以后的的确确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改造，包括我们的每一步走的现在环节都是很顺畅的，特别特别感谢大家，而且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排到了十月了，过十月以后 没有，都排到明年九月、 排到明年九月了。 因为上一次参加的有位朋友是报名参加明年九月。 哎呦啊！这段时间呢，咱们都是在特别特别的忙。之所以我们想搞这种这次探店也是为了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基础施工几乎结束以后，可能需要买一些主材了，所以我们来做。但是就这段时间呢，我们归纳了一下，就是可能有几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在这个以后的装修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目前我们所做的这些装修陪同计划的这些业主呢，大部分90%以上都是老房。都是老旧房，几乎都是二手房。比如说我以前的房子是出租的，现在我收回来了，我要装修。以前是我刚买的一个二手房，我要装修，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有一个问题就特别突出的就出现了。有很多的业主都问了，宋老师这个房水电改造用不用动？其实水电改造用不用动这个问题呢，有的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像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装修陪同师计划的所有的业主，我们就要求施工方在最后结束了这个施工以后，一定要给业主留下一张水电改造图。 对， 必须要留下的。我们当我们去前面的这些业主，我们问了他们，那前方的装修的给你留下了吗？没有，几年了，十年了。所以这个房已经十年了，而且也没有留下水电改造图，所以就让我们的施工方很为难。一个是呢，就是第一个不知道你的这个进线，就是出进口以后多少平方的。有的时候我们就问业主，问这个物业，说你多少平方的？有六平方的，有四平方的。然后从入口以后进入到插座，我们是2.5平方的。因为我们家庭的基本上，有的业主就跟我们回跟我说，宋老师没问题啊，我们家店应该没问题，你不用改了吧，就不用动了吧，为了省一点钱嘛，就是我们这个线是不用动了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十年前我们正常情况下一个家庭，可能我们就用一个空调就够了， 对， 我们根本不用俩空调。那么现在情况下可能 电器太多了，现在 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我三个房间，客厅、卧室，我全要空调。宋老师，三个空调，你想象三个空调，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线，一个十年以后产生老化，还有一个你本身的容量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这些业主你尽量的就改吧。实际上说白了，省钱这东西有的地方是可以省，有的地方是不能省的。 没错， 尤其是水电改造。所以也这个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就这段时间很多家都出现这个问题了。没有一个留下一张水电改造图。 对，因为水电改造图不光是说你以后比如卖房给别人， 对、 最主要的是如果这房子我十年之后我还想自己住，我想改动的话，我自己都没有一张图，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从哪能打钉 子。其实你知道，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的时候人家也害怕，你先问你有图吗？没图，我都不知道那个钉子在哪，我都该怎么挂东西，该怎么样打眼，我都不知道，因为害怕，不知道你的线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告诉 诫大家，就是从现在开始，只要去做装修的，一定要要一张水电改造图，这样的话你心里就舒服了，就知道什么时候当时配备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管，有没有管套，你当时容量是多少，我们都非常清晰，哎， 对， 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省事很多了。 而且我觉得这边呢，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就是省钱的小秘方啊，其实也不算是秘方了，就是如果大家在做水电改造的时候哈，就是您自己大概有对自己以后的这个生活有一定的这种预算，或者有一定的这种发展方向，您就知道，比如说我几年以后会动，或者几年以后会卖，或者怎样的啊。如果说您这房子可能在最近这十年我也不打算换了，然后呢，但是可能我在几年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变化，有可能会有一些重新改造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水电您倒是可以，比如说把这个之前，比如说我就用四平方的线，那我也许我可能给它变成八平方的，虽然我们在这一次当中相对来说多花了点钱，但是等我在下次改造的时候，哎，那我这个线那我就真的是可以不动了，对吧？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还有一种方法呢，跟大家说，就像上次我们前两天看的一家也是，它的进口的这个电容量是六平方的，那么只是从进口到一个这样的插座是 2.5 平方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空调挂在哪儿啊，你空调的地方，包括你冰箱的地方，包括你洗衣机的地方，电容量大的地方，哎，我们仅仅把那条线改一下平方增量，比如说我们增到四平方的，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因为有的业主就说那大面积要给我做了，我这房间太大了，那水电而且价格很高的，而且这个是一个大的出口，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的， 对对对，没错啊，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水电的这个图，这是刚才 这 个、这 是特别至关重要， 对，宋哥跟大家说了，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无论您是找谁进行施工，一定要跟他说， 对， 留下一张这个水电 改造图，而且要容量写清楚，而且你包括你的用没用套管，而且呢，这样的话，咱们后期给你工作的人一眼一看就全明白了。 好的，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去看到了以后，就经常有这种问题的。 第二个呢，我现在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是真的生活水平好了，一般的房间里面，你像原来我们有标配的那种瓷砖米数嘛，比如说800×800的，600×600的，300×600的，300×600的，你知道现在它有很多是不一样的了，你知道高阳现在能形成什么样吗？600×1.2米的，或者比这还要大的，这到1.5米的，几米×1.5米的，好不好看？真的好看，看那种大砖非常漂亮。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一定要适合你，不是说大砖就好，而且要适合你。我们有特别超大的厨房，包括我们大开间的厨房，我觉得用大砖好。小厨房呢，比较小的厨房，你要用这些米数不一样的，其实未必好看。 对， 还一个它会增加你的很高的费用。 对，浪费嘛。 一个是你的这个瓷砖本身的这个价格就高，一般情况下那个大砖是价格很高的，因为它已经是非标了，它不是标准的，它是非标了，所以价格很高。一定要记住大家啊，这种砖的铺贴的费用可不是贴一块砖的费用，这个费用很高的，就贴一块这样的大砖，为什么？它待不住啊！ 对对对， 那砖上墙以后，后边那个东西，那砖不会那么老老实实在上面待的，因为它太大了， 对， 所以它会往下滑，它会改变一个行程，所以铺这种砖是很费力的。 对，而且呢，这个之前我也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很多现在不是地砖上墙，觉得大家去很漂亮吗？但是确确实实，你如果是地砖上墙的话，它因为毕竟它是地砖， 它是地砖， 对吧？所以你可能这墙面可能要做一些特殊处理， 没错， 包括可能后面可能还会抹一些这种就是胶啊， 肯定的， 对，什么东西，或者是挂网啊什么的，所以你得让它得待得住， 对对， 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费用肯定会是额外增加的。 而且像这种砖，80%以上基本上都是要用胶的，不用胶待不住的， 待不住，对， 它待不住的，不可能待得住的，所以这又用胶以后又产生一个问题， 对，环保问题， 环保的问题又出来了，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说，该墙上的这个砖您就用墙上的，对吧？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可能你觉得好看不好看，那么多种还选不出一种您喜欢的吗？ 没错， 对吧？我觉得该墙上咱就墙上，而且还省钱，干嘛呢？ 那个费用挺高的呢。 对对对。 哎呀，第三个问题我看啊，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还出现了一个问题，也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这两天去了一个业主家里边，哎呦，他那家里边就什么都不动，空调、冰箱都不动，家具都不动，就是进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然后人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真懵啊，跟我说什么？宋老师，这家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开始装修了，我不管了，这是钥匙。我说别介，我说你这些东西怎么办？您看着处理吧。我就懵了，有真有这样的，就是进门以后就告诉你，宋老师这是钥匙，我不管了，这房间我全部都是新的， 空调冰箱你随便处理，像我的家具你都处理。 怎么叫处理就卖呀、啊、扔啊。 你处理扔啊。现在你知道就是有些像这样的旧家具在一个家庭的时候、你不像几年前了，不像那时候了。现在你就有人说，哎，我们找收包料了，找收包料了，收包料了给你拿去。 嗯， 你知道有一特别可笑的意思了，找收包料的上来跟你说什么吗？ 嗯， 我不用给你钱。你想不想拿去？你给我钱，因为这东西拿去我不要，我帮你抬下去，你得给我钱。现在都到这种程度了，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就想什么，跟大家说什么，这样也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和物业协商好，或者是不是我们物业有集中的地方来放。 嗯， 因为最后有收垃圾的人给收走。 对对对， 因为有些东西施工以后，我们会就这样乱七八糟给你弄下去，以后给你堆得跟小山似的在你的门口，物业也不干。 嗯， 所以这个一定要在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家具的确不要了，我们要处理了，一定要和物业协商好，下楼放在哪？ 对对对， 啊，下楼放在什么地方？ 嗯， 啊，而且呢，本身呢，装修呢，它也有一个叫我们叫拆除费， 嗯， 拆除是有费用的。 嗯， 你想想，尤其是住那六层的呀，或者几层 没电 梯的， 对， 它也有一样一样，人家要给你搬下去的，这么多东西啊， 对对对，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到，不是说进门把钥匙一给，来吧，拆吧，你就往外走啊，你随便拆，你就拆出去的，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拆到楼下搁不好地方的，物业人家要罚款的， 是， 人家是要罚的啊。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个问题。 对，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这种家具啊，大家可以好好捡吧捡吧，对吧？ 嗯， 有的家具其实还可以，只是样子就是稍微老一点。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你比如说先把粉刷一下呀，或者怎样一下呀，就这些老家具吧，毕竟它这种味道都没有了，然后而且又比较的这种是吧？ 对， 环保。我觉得如果能用的话，还是要继续用，这样还能省钱呢。 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碰见一个我特别有意思，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方法，就是实际上刚才高老师你说的，他有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他会怎么做呢？他在他的楼门口贴了一个公告，就是我家开始装修，这些东西呢，他就告诉你，大家你有兴趣的你可以来，因为他都是也是比较不错的东西，你们可以用，你们看选择哪个你们都可以用，我还免费的，我不要钱，你就自己拿走就行了， 也行。 其实有些东西，对，就是这样的，因为可能家里边人家有那种出租的房子呀， 对对对， 可能还真就需要这样的东西， 对， 一个立柜啊，或者包括一张床，哎，那我就找两三个人，我们拆走了啊，拆走了我也不要你的费用。拆走就可以了， 对， 啊， 也挺好。 你总比那楼下叫上来一个收垃圾的，你给我钱，我给你抬下去，要好多了吧？ 对对对，嗯。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最近装修陪同计划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是大家的一些通病嘛，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这个9月15号探店活动，然后宋老师呢这个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些主材，告诉大家一些这种工艺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大家赶紧来报名啊，因为我们现在名额也是不多。一个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85013710来进行报名。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问啊，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下半段会让这个宋老师呢给大家来再进行解答一下啊。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若

们精心给大家这进行这个策划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九十月份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旺季，让自己长点这方面的这种知识啊，以后您在选择无论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个上当啊、受骗啊等等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会带大家走进家居馆，深度去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主流的主材啊、家具啊、软装等等哈、在现场会让宋军老师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选择这些材料，辨别一些优劣势。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家装的一个课堂啊，现场跟大家解答一下各种样的一些问题吧。然后中间呢，也是有一顿午饭的哈。时间呢是在9月15号上午的9:30啊，我们会在9:30的时候，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的东南的 C 口啊，这个地方我们在集合。如果大家有时候记不住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两天的公众号，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写的啊。上午9:30集合，集合的时候呢，会看到我们有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在车上啊，会很好找的。这次探店的品类非常的全，你比如说有卫浴啊、瓷砖啊、地板、木门、衣柜、涂料、电器啊等等啊，应该是比较全的一次。报名的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节目组电话85013710 85013710，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们几个人，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就可以。另外，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如果是在我们直播之外的时候啊，如果电话打不通，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您的姓名、电话还是几个人，因为一定要告诉我们几个人，一个是位置，再一个给大家准备午饭。对，所以呢，大家记好了啊。如果说对这次活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宋老师一直说了，说我们这次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些情况啊，因为也是一直是公益的，也是给大家能够长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还真的是特别的热心哈。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排队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也是策划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能够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装修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儿啊。好的，那我们的这样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安居快讯吧。快讯完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总结的还剩下的两个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拎包入住省心轻松啊，是很多这个长租公寓的广告词儿哈。但是近期呢，也是频繁出现了房屋的这种空气质量超标的问题。那调查发现说，在长租公寓扩张态势迅猛的情况之下，那一些房子从收房、装修到入住的周期还不到一个月，而且使用的材料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重、啊、 非常大， 对对对，像这种一般，当然材料肯定是用的不是不好， 肯定的呀，你拎包入住，人家就已经全给你做好了的这些东西， 对。 的确不行的，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从源头解决吧，必须得源头解决。虽然说让老百姓拎包入住了，但是你这些东西在这呢，因为现在我还是那句话，老百姓不仅仅要吃饱啊，他要吃好啊。你这些环保的东西的确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就我近期接到的投电话也很多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就说是宋老师，我们进去以后为什么那么不舒服？有时候感觉胸憋，感觉怎么样？那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没错，所以说这个材料啊，就是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只是为了漂亮，这边好看，我觉得真的是环保是第一位的啊。所以我特别建议只要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随时跟我们来进行沟通。 没错， 及时沟通很重要。另外一个一定要听我们的话啊，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肯定是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这么多年，比如宋哥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主持节目也这么多年的经验跟大家来说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采纳，我们把一些最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2018年呢，北京的雨水比往年的行情更多一些哈，所以受此影响呢，像居民的一些住宅啊、商业的一些建筑，像漏水渗水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也受居民的一些关注。那建筑体漏水啊，受影响的是家居居民的一些生活的日常。那在修缮漏这个渗漏建筑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实的一些技术基础和产品支撑，还可能对建筑产生二次伤害。那雨季已过了，在修缮渗漏建筑的时候，消费者还需要擦亮眼睛，寻找一些专业的修缮队伍，避免受到这个再次渗漏的一些困扰。 没错没错，尤其现在目前在北京出现这种第二次渗漏的基本上都是平房区，大部分的平房区有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第二次如果是真的是对它是个伤害，因为那个基本上平房区现在目前来讲都是比较老的了，现在新的几乎没有了。如果再一次勉勉强强的那样再做的话，你越做它的 机能是越差的，慢慢慢慢慢慢做着做就没法做了，最后就没法做了。嗯、所以在这个方面，要一次性要解决的话，一次一劳永逸，一次性就彻底给它解决了。 嗯， 真的是这样的。 没错，而且、 不要凑合。 我记得上一次这个咱们在做探店的时候，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然后宋哥还特意说到、就是在做，尤其是做防水啊，因为渗漏很多地方是因为防水的问题。 对对 对。 那做防水的时候，在一些边边角角，还有就是那个 什么 地漏的那个边上， 对呀、 啊， 在管道边上啊， 对对对 地漏边啊，我们有时候漏水都是在那儿漏。你没有说从房顶大面积漏，都是顺着边沿往下， 没有中间的， 没有，都是慢慢往下流。这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做，而且还一个，它要是这种老旧房子的，像平房区的做那种房顶，还不是这样，它有些用特殊的一些材料。 嗯， 就像比如我们最初年轻的小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种沥青啊，用这种东西用大面积的做。 对、嗯， 其实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它对于房顶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我是说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就是你不要给它第二次伤害，做一次性就给它做好，就 OK 了。 没错， 嗯。 好，来看第三条信息。9月10号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呢，说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对于新建住宅交付使用前实施房屋质量检验的一个通知。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市新建住宅呢将实施交付使用前的一个房屋质量查验的制度，完成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和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的一些新建房屋呢可以才能够交付业主来去检查。 哎，其实他正好现在西昌政府也是感觉到这个东西了。我觉得这样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条出现的话，不如再加一个环保指数。 哎，没错。 哎，这样你不跟前面就挂上了吗？你人已经在验收了，包括房屋建好的这种验收了，那干嘛不我们把环保指数作为一个验收的标准？这样的老百姓不就更踏实了吗？ 嗯，没错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环保这真的是第一位啊，虽然说我个人感觉我自己有点环保癖啊，但是 环保控， 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观点是没有错的、 没错，没错。 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了解到很多家庭呢选择了这个添置新的儿童家居的产品，那从家具到软装配饰，还有一些家庭做了一个局部的改造。不少家长表示说要为孩子呢营造一个更加快乐健康的生活空间，但是走访家居卖场呢，随机采访了部分正在选购儿童家居的这种产品的家长，大家对于家庭当中原本就存在家居隐患普遍存在一个认知的一个盲区的问题。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目前儿童家具可能从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就像又说到了环保指数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安全性啊。像有些现在有些比较用心的一些厂家呢，在生产家庭儿童的房间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地方都是圆形的，没有那种直棱直角的啊，包括我们用的一些东西都是比较环保的。其实我觉得选择家庭家具，由这里有这两点为标准就可以了。一个是我们的环保指数一定要达标，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系数一定要好，就是更多的在于儿童这方面人性化一点，就更好一点了。 没错啊，而且说到儿童家具，就刚才那位问床垫的朋友哈，这个他又想再强调，咱们再顺便说一下，就想问一下这个床垫的那个横切面怎么去检查，怎么去挑选？说另外买这个品牌，像国产的和进口的都行吧？说听说咱们现在国产的工艺其实也很好，很成熟了， 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乳胶垫，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像不要是就基本上像东南亚一带，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乳胶垫的床垫，但是就目前来讲，咱们国内的乳胶垫的床垫已经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一定要选择就外国外的或怎样，而且还又很贵， 没 有 问题。而且它现在有一些呢，有一些的企业，一边中等一些的企业呢，他们用的全是进口的原材料。他们会进口一些乳胶这种垫， 对， 然后在国内进行一个加工，进行一个做，按照中国人的这种感觉来做的，有这样的，但是。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一定要用眼睛好好的看一看。尤其有一些国家，那国家也不是说都给你的全是好东西，他有的时候给你拿来的东西，你也让你够呛，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选择，好好的选择。 另外，刚才他说那个横切面那个问题、 横切面，我好像没听明白。你让、 他就说那个横切面怎么去解，就是其实就是乳胶床垫，它不是整个一整体的嘛、他给它切开。这样我告诉您吧，这个特简单，就是首先您要闻。就是我是觉得说、 要闻要看密度， 对，要看密度，先闻，因为我觉得环保第一位嘛。 哦、切开是吧？ 对，切开嘛， 明白了， 切开嘛， 明白了。 对，因为您像现在这个基本上床垫这种技术很成熟了，就是大家这个都左右其实差不了太多，除非有一些特别精尖的那种，但是也不建议您买那种，又太贵吧，也不实用啊。切面怎么？首先要闻，你 等于说你看它的样品你闻着都没有什么样的味道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其实还好、另外它就看一下比如说你这几层它是什么结是怎么弄上去的、就一定要是那种热压的、或者说是用一些其他比如有的是那种缝上或者怎样的就是一定不要用胶来进行去粘 胶的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包括像宋国那您说那个密度 它有时候密度吧、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什么样它有一个有时候打切开以后里面会有很多那些 小点点 小点点或者跟小气泡似的它那种是就是有的是挖进去的有的是鼓出来的它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这就是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我们切面看就看这个东西就打开以后你就能够感觉到就这块乳胶这块垫子是不是一个品质比较高的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乳胶我们不是乳胶垫有的是卖的价格不同啊有高有低啊就在这儿呢就是一块完整的好的乳胶又没有味道而且又是每一块又是这种液压压制热压压制而成的而且又是没有这些的气泡的这些东西 对 那肯定是一块好的乳胶、 其实它是很紫密的 很紫密的 非常密的对不是那种里面就是你看起来其实多一块少一块怎样 对对对它有一种切开以后有小泡的有是往里挖的有时候往外走的 对对对 那种小泡那肯定不好的 对对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您只要有这么几个规则就不管您选择什么其实都还好啊 闻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真的是一定不能有味道 不能有味道 对、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条下面其实就说乳胶床垫的事儿啊一个好的床垫睡眠和乳胶有很就是床垫有很大的关系哈市面上的这个种类很多每个人选择也不同究竟怎么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乳胶床垫啊刚才其实我们简单也说过了啊而且您说您家孩子那个床啊是82公分宽度80的乳胶床垫不算多没关系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尺寸定制的 可以 可以 这个呢都是可以满足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直接去这个实体店的厂家去看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我们刚才呢把这个快讯跟大家说完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请孙老师把这个这几次这个这个总结的一些问题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又是老话重谈了因为上次好像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一个设计方案了设计方案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家庭的呢可能大部分的都是在40岁到50岁之间的这样的老百姓那么他们呢可能都是为儿女啊弄婚房啊弄一些东西的但是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过多的就是依赖于设计的一些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在很多次的我都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还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我们来住而不是设计师来住设计师有的时候他会按照一些的规律性的东西就这么的他给你套在这个里面来给你做其实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啊包括我们的摆放包括我们的房屋结构的改变包括我们摆放一些东西要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不要说随着这样的走这段时间有的我感觉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大家好像无助就是觉得我们不懂啊我们就得让这个设计师来做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觉得我个人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一个房子只要你认真的静静的看着你的这间房子你一定能看出东西来的你不信你们就试试咱们老百姓试试就进了房间以后你不要毛手毛脚的弄这弄那个那你永远是找不到一个点上你认真的站在那儿你就看着你的房子你的脑子里会出画面的 对对对 会出的就是包括哎床搁在这儿我那搁一个什么样的柜子我那搁一个什么沙发你一定会出画面的那么这个画面就慢慢的我们来调整你的画面让你的画面更加完美这个才是设计师做的 对 而不是说进来了大空房给你了交给你了来吧那人家是按照人家的思维来做 然后再反复改对吧 反复改、 其实挺浪费时间的、 对就是要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你看前两天我们去了那以后人家就是那个一般情况下那个背景墙旁边不有一个门吗基本上背景墙旁边都有一个门它是进入另外一个房间的人家就会提了什么呢宋老师我说能不能做一个暗门哎，我觉得就很好啊因为他那背景墙本身来讲不大这边把它延续到暗门就是可以推拉暗门哎，就给人进门以后看到一个完整的墙 对 啊，最后到晚上睡觉了我啪把门推开我进去了很舒服很好啊其实有些东西想法完全就其实人家也是自己就这么蹦出来的 对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能够蹦出一些方案来 对、因为这个毕竟是大家自己来住嘛 对啊是你们自己住啊 最早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大家在拿到房子的时候你就搬个马扎往那一坐 太对了 对吧 太对了 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您设计师不了解就哪怕再跟您去沟通他有的时候一些细节的东西他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去钻到您的脑子里面去 没错 所以您要自己好好 想一想，因为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家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来去设计，我来、啊、我想哎我就喜欢是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希望就这样去设计它。 对， 那设计师这是把我这些习惯像您说的似的给它完美化， 完美化， 包括比如说灯光怎么配合、 嗯、 对吧，这个我自己 可能不行。设计师是什么高老师、嗯、他就是他没你没想到的， 对， 他根据他的经验他给你增添一些东西， 嗯， 他给你添彩的， 嗯， 他不是说让你整个完整的给你设计的，他是你比如说我们都设计好了，哎，那您这儿放一个这样的灯会好看， 对， 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对呀、啊，哎，我都没想到这放一这样的灯的好看，这才是真正好的设计。 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让他帮你解决， 哎，对， 我就想在这边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哎，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能让他实现， 不知道怎么能实现， 哎， 找设计师，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配合起来这个房子才能出现最好的效果。 嗯嗯 嗯，那这是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要 这样的话他装出来的东西他才能真正符合 你的。就特别不好，有的我有的就是我们碰见过，就是爹妈按照他做完了，完了那个作为儿女的来了以后那就感觉就不对了，就说了，哎，你怎么能这个怎么能这么放，那个怎么那么放，因为他就认为这不是我的， 对， 这不是我要是所选择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这个，要自己静静的看看自己的房子。 没错啊。 嗯， 下面一个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是为就又跟这个跟那个我们逛主材来连在一起了，就是有些业主呢，因为他心态如我们是能理解的，他进了房间以后看完了，只要是施工一进场就开始了，又天天打电话，宋老师今儿看什么去，宋老师明天看什么去，或者您看什么，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真的别着急，装修它是有步骤的。 嗯， 包括我们装修有很多人问我，宋老师装修非得要45天吗？其实我跟你讲，45天是一个标配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它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以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 嗯， 咱们举个例子，墙面的两面腻子，我刷了第一面了，今天开始下雨，我第二面就刷不了，我今天刷不了，明天刷不了，什么时候干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刷。 嗯， 这是对你负责的态度。 对， 并不是说我一遍完了第二面光就给你上来了，就像我老说防水一天一遍，那你要让它快，一天给你三遍就完了吗？ 嗯， 其实不是那样，它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包括我们就是我上次碰见一个业主家，我觉得特别很感动的，他就为了做了一个避水实验，就是做完防水以后做避水实验。 嗯， 他一直在寻找楼下那家人，找不到我就不做。 嗯， 嗯， 我就要找你，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找到那个人，然后完了那人开个门特别感动，说您坐吧，我在家，我们开始做避水实验。像有些东西是不可抗拒的， 不 可控的、 嗯、 像房间内的很多的地方，所以它需要这个时间装这个这买主材是一模一样的。有的我刚进了房间的第二天就跟我说，宋老师哪买窗帘去，你领我去买窗帘去。我心说天哪，你买窗帘干嘛呀、啊、你跟窗帘太远了距离。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包括我们的基础施工开始，哎，我们可以主要什么，比如说一些的定制品， 嗯、 啊、我们可以考虑了，比如说橱柜啊，木门呢、啊。啊，像这里，因为他要根据你们家房间来定，包括我们的定制家具啊，哎，这时候我们要沟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周期也长，和你的装修差不多时间了。像一些成品根本不用着急，我们等到那个程度我们去买，或者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装修陪同计划中的探店的机会，哎，我们哎感觉到了可能很好，这些都可以考虑的，但是不要太过于急了的，就是去做这些事情，有时候是很懵的，我都懵的，你知道？ 嗯。 我说你没必要看，不行啊，得看了，你赶紧领我去看，我们怎么去看。我说你们真的不要着急，他们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个步骤的。 对对对、 嗯、 按时间来就可以了。 按时间来就行了。 对对， 嗯， 另外还有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没装修过的或者说是很久之前装修过的朋友、 嗯嗯、 可能对现在的市场也不太了解、啊。 是的是的。 现在呢就是之前有一位朋友说要看橱柜哈、啊 嗯、 也是微信问我、 嗯、 他说、 嗯、 哎，那个为什么我们这家橱柜就非得让我把钱都交了以后再给我去测量给我去弄吗？我说那就不对了呀。 嗯， 我说现在很多基本上都是说，首先啊，我先我大概是有一个意向，然后呢你先去给我测量给我出总体报，我得知道你花让我花多少钱呀。 嗯， 出了价钱之后，哎，我觉得合适，那我再去跟你去定，对吧？就是很多现在不是这种说，哎呀你先得把钱都交了，交了之后 很少了，很少。 对，所以那天有一听众一问我，我都懵了，知道吗？我说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商家吗？ 我们如果说倒退很多年以前，我们管这种商家叫坐商。 嗯， 高阳你知道高商坐商是什么？现在我就坐在这儿，我就等着你来，你爱来不来。 嗯， 但是现在由于是急缺这些的东西怎么办，我们改成为叫行商。 对， 你必须要走出去。什么叫走出去啊？就是我会到你家里面，甚至包括有的都是我提了东西 低了的东西上你那让你来选的都有。 嗯，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选择好了以后，我按了你们家的方案，我给你出一个方案。 嗯， 基本上我们都是出方案，方案的基础上，我们来谈我们的价格。 对， 这是靠谱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也不得不提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人问我，宋老师为什么现在装修我感觉到好像很贵了，以前比以前还贵了。我真的想在这说的是，你不信你再等个几年以后 更贵， 还要贵，还要贵。为什么？就是人工的成本。 是 我们的不是说我们木材涨了多少钱，钢材涨了多少钱，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人工的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嗯， 尤其是目前来讲，北京建立一个美丽的北京，可能有些我们劝他回乡下啊，去回老家建一些东西，这样的话人员就少，劳动力减少，真的是这种情况。所以慢慢的弄得我们这个市场现在有很多的东西是真的是贵的，是人力。 嗯， 太贵了。 对对对， 嗯， 所以这点大家也要理解哈，啊，就是确确实实是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能杜绝，像刚刚我说是非得让您先交钱的那种， 啊，那个， 您就别那啥了哈。 你知道，包括咱们装修陪同计划， 对， 你知道高老师，我们进场是什么？我们第一天，当你把房子给到手以后，我们去， 嗯， 我们去了以后看完了，设计师看完了，回去以后平面图就开始给你做平面图。这个时候施工方几乎是不介入的， 嗯， 我们就是用这样，你首先要满意。对于你的房子，我们要给你一个完整的计划，你要满意。这个我跟你讲，就得要三四遍的这样的撞击。 是的。 然后成型以后，我们第二遍、第几遍以后，才带着施工方上去，根据你这个设计图回去给你做一个报价，还得给你做报价， 嗯， 还得看你满意不满意。我们再碰个几天，最后才能真正的碰到。实数上了，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装修陪同计划也好， 嗯， 还是我们这种探店的公益活动也好， 嗯， 让大家真真正正在装修当中放下心来。 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专家会到您的上门去， 嗯， 去了之后给您先提建议。 对， 提完建议之后，无论是您自己去找设计师也好，找装修队也好， 嗯嗯， 您好歹就知道怎么跟他们说了呀。 对，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慢慢的陆续去进行。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吧，就是。不要特别着急啊，就是一步一步来， 嗯， 然后及时去沟通，这个非常重要啊。 没错，没错。 那这次的这个15号的这个活动，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好 啊，因为呢，这周末就是15号，也是我们算是这个十一装修之不能说装修之前，不能装修之前，就是 十一之前吧 、 嗯， 就是大家这个最后一次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了啊， 嗯嗯嗯嗯。 那大家如果说希望我们的这个专家能手把手的去教您一些关于这个家装方面的一些知识，告诉您每个品类怎么去选择啊，怎么去避免这个上当受骗， 嗯， 怎么看它的这个质量的这种优劣，那大家就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15号这个活动。 嗯， 那这个活动呢，我们这个是上午的这个9:30，我们呢会在这个地铁草房站的这个 C 口， 六号线、 嗯，对，草房站的这个 C 口啊， 嗯， 我们来集合。集合的时候上来之后，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的， 嗯， 一个大巴车， 嗯， 大家坐这个大巴车，我们一起到这个主的建材城去。当然如果有些朋友您开自己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一定要到我们大巴车那边去点名集合， 嗯嗯，点名 对，因为人数比较多， 是 集合了之后您到时候再跟着我们的车直接再开过去都可以， 嗯嗯嗯， 啊，所以记好了我们报名方式，一个是85013710，一个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把您的电话姓名和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好嘞，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一个外国老太太102岁的生日，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啊，这假牙也跟着吹出来了。 嗯， 老太太一边剪假牙，一边笑得合不拢嘴。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画面真的很美好。 是的啊，其实啊，家有百岁老人真的是福气，长寿健康呢，应该是逢年过节我们送出的最频繁的祝福了。 对， 而达到目的的结果，应该不仅仅是停留在祝愿上。 当然，实际行动很重要。你的生活作息是不是规律？三餐饮食是不是均衡，心情心态是不是健康，都是因素。就像最近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就是只在一日三餐当中增加营养，而每天15块钱的花费吃到海底人参，补充海参的多种氨基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这些普通食材提供不了的营养。 是， 那今天活动呢是告诉各位，鲜芋仙的海参699的价格维持不了几天了，所以需要在节假日走亲访